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好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一代降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十点钟。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okay. 嘅，嗱咁頭先講嗰就琴日，咁我去到石門水塘上面一望，望個天咁藍嘅，好耐未見過咁藍嘅天嘅， 藍藍啲天，白白的雲啦、 啊。依、這個大家知道啊，點解我哋香港咁多年冇咗藍藍天白雲咧？就是、因為我哋嘅大陸嘅呢個世界工廠啊，咁即係感謝我哋祖國啦嚇，即、係每日源源不絕新鮮嘅霧霾傳過嚟，咁。昨日見到咁啊藍藍天，即係表示喺大陸呢個細嘅工廠，佢啲煙囱係咪關咗咧，或者係細咗好多咧？好啦，依、這個表示乜嘢咧？大陸嘅經濟會唔會受到好大嘅影響咧？咁兩會下個禮拜就嚟啦，咁到時習近平會唔會有啲咁嘅壓力咧？啊，咁大家記唔記得福克蘭群島？ 嗯， 阿根廷點解要開打呢？因為當時阿根廷的經濟、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都是比較是出大重大問題了，所以軍方呢就希望找一個一次對外的敵人，製造一個共同敵人。 因為呢如果東沙群島而家呢個時演習呢，咁梗係會啦。但是他在渤海關人鳩事咩？他東沙群島那個演習是八月上開始，兩會都過橋曬啦。即係鄧小平被人趕落嚟又好，被人暗殺又好，冚家鏘自己落台又好，因為仍然 習近平 係啦，習近平仍然牢牢坐喺呢個龍座上面，亦都好。件事已經過咗噶啦。 嗱，咁但係因為咧，所嘅即係而家嘅經濟問題咧，其實唔會話馬上個嚴重性馬上出現嘅。可能是一季之後，啊兩季之後，即係頭先講啦，可能是到八月啦，即係我第一季開始已經係嘅問題，其實六月應該都浮現出嚟啦。 因為你而家全球嘅經濟都係受到影響， 係 OK。亞洲地區就似乎有啲地方係放緩，但喺歐洲地方。美國很多地方、歐洲很多地方咧， 吃緊 都仲係吃緊嘅，但係佢哋已經頂唔住啦。頂唔住嘅時候咧，就嗌喂要開放經濟啊，開放自由啊，要。 嗱，所以咧，即係台灣咧，我覺得咧，即係呢個陳時中咧，就即係做得開過癮得滯啊，已經忘卻咗經濟呢個部分。其實台灣已經三十幾日係零確診，你應該係開放曬成個社會嗰個活動。活動經濟是要慢慢地恢復翻。喂，你到今時今日淨係限呢啲、限嗰啲，八大行業限乜都限，即係你仍然係採取翻超前部署。你當係有疫情咁去處理。喂，你唔好唔睇下民生先得㗎。 咁呢啲咪就叫做係貪勝不知輸咯。佢一路贏落去，佢就唔知道啊。即係， 但係我覺得嗱，依個疫情嚟講咧，我咁都係留翻依個專家啦。咁即係始終有輸入個案， 冇錯。 咁你輸入個案嘅時候，你中間嘅過程裡面，咁即係佢一落機開始，咁佢唔係話即係你專人專送佢翻屋企㗎嘛？ 因為到而家嚟講，冇一個輸入嘅個案係影響到個社區爆發啦。 而家冇人知㗎嘛？ 而家冇啊！你29日啦嘛，但係 咁樣咧，佢攞分嘅，即係成個民進黨政府攞分 嘅。嗱， 係啊， 都唔係。你再長期落去咧，令到社會上面個經濟活動少咗咧，民生開始有問題， 怨氣 就會喂你當時攞分啫，而家你開始失分㗎啦，大佬已經好多人嘈緊啦。 係嗱，咁就我哋上一集講嘅輸困金嗰度咧，咁就引起嘅社會不滿啦。但係你在防疫方面咧，依然咧即係民眾咧就對陳時中嘅呢個防疫嘅措施咧係。即係俾得佢，非常非常高分嘅。 我試喺世衞， 但係呢個分會長期俾你維持噶嘛？ 唔係嗱，而家佢如果你講防疫，而家佢就炒緊世衞啦，係咪炒緊世衞啦？炒緊呢、這個 習大又啱講完嘢啦。 咁所以嚟講咧，就係話即係大家喺世衞嗰度咧就角力 ，OK， 冇錯。 咁好啦，你一頭先一路講緊就係東沙，嗱東沙呢個問題，佢八月先至呢個咩，但係而家就開始放風， 嗯， 係咪？如果你話真係要打，真係要搶你個東沙，唔使講啦，三兩下手勢已經趕到搞掂你走啦。 咁咧，我諗呢個咧都大家要睇睇啊，到時個經濟或者一個政治嘅影響，會唔會係真係會浮現出嚟，影響得咁嚴重啦？ 冇錯，但係呢個影響嚴重咧，就肯定噶啦。 嗯 ，OK， 即係問題嚟講，佢點 需唔需要揾一個即係國民嘅共同敵人出嚟轉移視線？ 冇錯，咁呢個就 好危險嘅。係，一開咗呢步嘅話咧，佢成盤一定要完成曬佢。如果唔係嘅話咧，台灣獨立就理所當然。所以佢哋唔會咁做嘅。 唔係，所以即係呢部棋好危險嘅， 好危險，好危險 嘅。 即係成盤棋嚟行嘅。 自從打梁山之後咧，咁其實咧，即係解放軍咧都係未出動過嘅。啊，咁都知道即係自己嘅 打梁山都自己冚家產啦，大佬， 慘勝慘勝， 你人多戰啊，人海戰術啫嘛，打到 啊，你就正如頭先我哋都提過啦，駐守東沙同埋太平島雖然話係海防。 唔係守就冇得守噶啦，佢要立你個島就你就肯定喂你個200人，屌你即係點打？係 冇得守冇得打嘅。 好嗱，咁咧依個咧，我哋就睇下即係到時八月即係全球經濟話同埋大陸嘅政治嘅即係轉變。 氣候轉變 係啦，咁我哋到時咧，而家都即係我哋又冇話水晶球可以即係咁睇得咁遠啊！咁我哋吹水就吹完啦依部分。 最後呢題咧都俾阿前博發揮下啦，因為前博坐喺度都。凍親我驚佢， 冇問題，我都係聽緊同埋睇緊。 好啦， 其實聽緊你講台灣問題咧，其實咧係可以令到好多咧想移民台灣嘅人，或者都移民咗去嘅人，去掌握到呢個台灣社會嘅脈搏。 嗯， 其實呢個好緊要嘅。 其實都唔怕嘅，移民台灣都冇問題嘅。 嗱，咁我哋 未來十年你都唔使驚。 嗱，咁我哋 哇十年屌你！ 好啦，跟住嘅，係我翻轉嚟先。嗱，我而家跟住嚟嗰個題目嗰個 好啦。DSE 考題啊，惹中共不滿，教育局配合演戲。嗱，我點解用呢個題目咧？點解講演戲咧？咁我等大家講完先啦，係嘛？好啦，咁啊嗱，咁啊呢個歷史科試題啊，引起呢個廣大風波。其中一條咧就係卷一必答題，佢話是否同意喺1900年至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嘅影響係利多於弊？好啦，咁佢俾咗兩個資料咧，大家參考嘅。咁啊，資料 C 取材自1905年出版嘅日本法政大學校長梅謙次郎嘅一篇文章，佢文中提到咧就係清國人啊范元謙請求日本法政大學咧提供呢個協助，喺大學成立1年嘅課程。讓清朝留學生咧係赴日學習呢個法政學科，為清朝嘅改革培育人才。咁啊，資料 D 咧，佢係取自咧呢個王興喺1912年啊一月寫俾日本政客井上興嘅一封信。個王興又嗱，有王興又嘅黃克強啦，係中國近代史民主革命家，中華民國嘅開國元勳。辛亥革命時期咧，係同孫中山一齊咧，就被人哋稱為孫王。咁啊，佢話咧，裏面封信講咩咧？佢話革命軍暫時答應袁世凱停戰，一月之建議，但不忘籌劃組織中華民國新政府，並計劃北伐。喺成立新政府之際，要求日本三井洋行予以贊助籌集資金。嗱，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呢兩段。嘅資料咧就係俾學生喺答題嘅時候咧 做 個參考啊！咁只不過係咧，佢呢兩個題目只係1900年到1915年嚇， 一二年 啊，到一二年啫，即係話12年到1945年個中間呢個留白咗嘅。 好啦，咁跟住個題目啦，要讀一讀呢個題目啦。 咁讀咗，讀咗啦。 唔係啊，你嗰個就係咩噶？未問嗰明要問嗰段噶。嗱，咁佢問嘅時候咧，即係有人話咧，就係一九零零年至四五年間， 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啊？咁樣 咪仲咪講咗咯，讀咗啦，讀咗啦。 O K， 佢得唔緊要 啦。嗱咁咧就喺度出現咗，即係一個係即係 爭議啊， 爭議啊。咁其實冇乜爭議嘅。嗱咁但係呢一件咧，咁引來咧即係跟住幾日大家可能都已經知道咗，即係發生咩事啦。但係嗱。又即系阿謝公就講到，即係一個好似係一個做戲演戲啊咁，係咪啊？嗱，咁我又睇睇啦，依個考試五月十四號考嘅。嗱，我哋睇回再回憶錄啦。咁就有傳媒咧就做咗個記錄，即係依段時間做乜嘢？五月十一號考試前嘅林鄭月娥就講啦，教育不可成，無染雞籠。係啦，咁咧就跟住咧就講啦，即係話即 係科又要考，又要重新再去。 係啦，咁啊，其即係除咗通識科之外咧，仲有其他科目亦都會被深入，微服先知啊。故需要有人把關，微服先知好犀利啊！阿林鄭，好啦，到五月十三號啊，咁咧網上咧有人咧就將呢一個考評局。通識科負責通識科兩位主管 Facebook 講嘅嘢就貼咗出嚟，嚇、啊，即係續起考試前一日，咁佢哋咧就有啲不滿林鄭嘅一啲言論啊，不滿政府嘅言論啊，即係喺我哋過去一年嘅一個抗爭裏面，去支持即係反對政府嘅言論都係攞出嚟，好啦。 十四考試啦， 有啊，咁中間嗰啲唔理啦嚇，跟、啊、住。十四號就未考試，大公報文匯報就已經係攞咗呢兩位仁兄，即係喺 Facebook 講嘅嘢就大做文章啦。朝頭早嚟嘅，到咗考試，咁啊考到12:45啦。教聯會就喺下午2:00發表聲明，就是、批評呢個題目啦，批評呢個題目。好啦，有一問題，阿前兄知啊。DSE 或者公開試的考試， 啊、即你其實呢個時間上面的編排應該咁樣。咁、我覺得咧，其實呢條題目教育局咧係一早知。 嗱，依個我哋唔好理住， 唔係咁好重要啊。教育局一早知，所以先係編排頭先所講嘅 係啦嗱 嘅程序嗰個時序落嚟啊嘛。 講下先啦，喺度佢我哋公開試嘅試卷係唔可能攞到出嚟。就算你監考老師都不可以影相，啱唔啱啊？前兄，咁嗰份卷在哪度流出嚟？教聯會咁快攞到，點解係教聯會攞到，唔係教協攞到，唔係補習天王攞到嘅？通常補習天王做啲嘢啱喺上個禮拜先至有一單係咪啊？俾人拉咗係咪啊？判咗罪啦。好啦，咁點解教聯會？咁快得到消息就即刻做埋個聲明，好似謝公講，其實就係咪一場戲咧？ 根本有一場戲嚟嘅， 係啦。 啊，咁因為由林鄭開嘅第一槍，至到呢一個 DSE 呢個考題，成套係一個劇本。 係啦，嗱，咁佢晏晝2:00， 我等阿前年講下 教聯會2:00，跟住夜晚。這個外交部即係駐港公特派員公署又出嚟啦，咁跟住一路落嚟啦，即係不斷大家即係政府講咗啲乜嘢都知啦。好啦，咁啊跟住又交俾阿前兄啦，點睇咧呢單嘢？ 嗱，我咧就會從即係考試嘅角度 係 去睇個問題， 係 因為咧而家嘅環境咧其實好多因素影響緊。 嗯， 我睇翻考試第一。應不應該出這些題目、第二這些題目本身有什麼問題， 是 第一，如果這類的題目呢其實理論上是不可以出的，為什麼？因為呢這個是牽涉到一些所謂歷史的定案、 這 些定案呢是整個社會或者是整個歷史教育的一些基石，等於我們一個人一樣，我姓錢，你不可以討論我是不是姓錢的，或者你不可以討論我應不應該姓錢的，這些題目是不可以討論的。在聖經裡面也有一個佐證，摩西曾經在西冷山見過上帝，問上帝，上帝你是怎樣來的，上帝怎麼說， I am that I am， 中文譯呢就是我自有永有。其實這個即是說明在很多的問題上面 有沒得問的， 沒得問的，這個是個咩咧？係基石嚟嘅。個問題就在乎於好多即係教育嘅人咧，就以為樣樣都可以問，亦都走火入魔，亦都係希望咧想將個問題咧係有啲 即係啲驚人嘅一啲嘅意見。 嗯， 好啦，中日問題咧，其實係好敏感。引王興嘅説話咧，係更加敏感嘅，因為喺民國史入邊咧，國民黨、革命黨同日本嘅關係咧，唔係小朋友可以明白得到嘅。更加問題嘅就係佢擺咗喺乜嘢咧？擺咗喺嗰個必答題嗰度，即係我冇得避啊！我點都要答呢條啊嘛。咁變咗咧，就造成咗一個咧好大嘅爭議，而且利多於弊咧，呢啲係冇得講嘅，唔係樣樣嘢都可以比較利多抑或弊多嘅。好啦，喺呢條問題上面咧，其實我哋睇到一樣嘢咧係好嚴重嘅，就係咩咧？就係有所謂嘅咩咧？所謂台獨基因喺入邊，即係我喺 WhatsApp 都同大家講過咩叫台獨基因咧？就係所謂咧用放棄咗自己本身的那個民族的角度，從一個文化角度去看，嗱呢個係好危險嘅。即係如果我文化角度去看咧，就等於乜嘢咧？原來日本人是幫助我哋中國嘅，佢打我哋中國都是帶俾我哋文明喎。咁嗱呢個咧就類似西方人所講嘅白人責任啊 ，white man's burden 啦。即係話嗱，我侵入非洲，我係令到你文明噶。我令到你開發價，嗱呢個係好嚴重嘅問題，而且咧嗰個批評點係乜嘢呢？就係話你啲題目出嘅時候咧，其實係牽涉好多背後嘅原因，學生唔知道嘅，係一定唔知道，上堂亦都唔解嘅。例如乜嘢呢？例如清同埋日嘅關係，清日關係係個好微妙嘅關係，上堂一定唔會講到嘅。但你拿出來 未必識啦， 冇錯啦，你拿出嚟做評論咧，嗱呢個就係一個好危險啦。嗱，清日關係好簡單啫嘛，就係孫土方子，就係叔親王嘅女，佢唔滿意民國政府將自己嘅女俾咗日本人。好啦，跟住孫土方子咧係俾日本人強姦嘅喎，俾佢個親父強姦，唔係即係後父強姦嘅喎，即係嗰個養父強姦嘅。好啦，咁點咧？呢個關係，學生係冇能力去解決嘅問題。調翻轉頭講嗰條資料題，王興向日本尋求贊助，喂，其實老實講，當時候咧呢、這個國民黨同日本嘅關係，革命軍同日本嘅關係千絲萬縷嘅，你可以話喂好多革命元老都係留學日本啦，係蔣介石都留學日本嘅，係咪？即係如果咁樣嘅話咧，係好危險嘅，學生嘅水平未必能夠可以處理到咁多嘅問題，而且上堂都冇講過，你咁樣考嘅話咧。不公平。好啦，另一方面台獨基因的地方是什么呢？用文化去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呢是去概括一些去改变一些历史观点的一个手段。但这个是很危险的。就是等于清廷啊，清朝当时啊去统治中国的时候，统治汉人的时候，他怎么讲啊？他说我是以汉人的身份，我是尊重你汉人文化，我都推崇孔子的。如果大家有興趣就看看雍正時候寫的那篇叫《大義國迷路》，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呂留良寫的 《大義國迷路》是呂留良事件引起的、 嗯 啊、所以呂留良的學生我忘記叫什麼名字，就是被雍正捉到之後，雍正說我不殺你、 哦、真正 真正沒錯、啊、我不殺你，但是呢你要呢用我嗰個説話寫一本書，然之後咧解釋呢個大義係乜嘢咁啊？呢個好危險嘅呢個。咁所以咧，呢一段嘅文字咧，呢段嘅試題一出現咧，其實係惹起好大爭議。好似阿謝興講，喂，你係俾當權者涉入去嚟砌你，亦都。這個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係一個好危險嘅動作。 因為咧，佢只係俾到王興1912年啊嘛，其實1914年就係日本入侵呢個東北啊，咁嗱、啊、入侵東北，咁如果站喺中國人嘅立場，中華民族係嘛，我哋嘅中國領土俾日本人入侵就梗係唔得啦，係咪？咁但係。我喺東北裏邊，佢又真係建設到好多嘢。 咁我 嗱個問題咧就係話啦，喂，嗱依個咧係依個危險嘅地方係咩咧？即係殖民地嘅一啲思維嚟嘅。第一班人咧係受苦嘅，即係當殖民地將外來勢力去到個地方， 要抵抗佢啊嘛。 第一批人受苦嘅，但係第二批人開始咧， 第三批人開始咧，佢參與咗個運動咯喎，參與個政府，參與咗呢個政權嘅時候咧，嗱佢得益噶啦。咁所以呢啲嘅觀點咧，其實係好危險咯。 咁阿錢咧，喺呢個歷史學者嘅角度嚟睇啦，但嗱，我以一個出卷人嘅角度嚟睇啦，咁佢就問到有人話。佢唔係話依個係真嘅，有人話嗱，確實有人話、我哋嘅啊毛主席，我紅太陽，佢、都係講過依樣，即係講過依樣嘢嘅喎，係咪啊？有人話即係日本對中亞利多於弊，好啦，你同唔同意？嗱，就係、依個就等於我哋由小開始到中學都有嘅是非題，我哋依家是非題嘅啫嘛，咁你只不過佢多引一個係引一個係引論，你贊成嘅話，你唔好淨話哦。贊同唔贊同？你仲要將你嘅觀點，你自己認為啱、你覺得你係去支持你嘅角度，你嘅。 但係一個問題咧，要睇下背景。 係啦，嗱，你個問題就嗱、 是，牽涉到一樣好緊要嘅嘢就係話，就係話依個人啊，嗱，我哋通常咧，我哋教歷史咧，係會將一啲好簡單化嘅原因係令到學生耳鳴。但係咧，某啲領導人或者某啲人物所講嘅説話咧，其實咧，佢背後嘅意義咧。是很不同的， 因為去依度佢前兩段嚟講咧，即係個參考資料嚟講咧，即係兩段啦。咁啊，係參考啫。嗱，你一個學生去考依啲公開試，其實你讀依一部分嘅話，咁其實你應該咧，理論上你應該係讀過曬依一段歷史。你由1900年到1945年，你應該讀過曬。嗱，當然你喺中學生嘅階段，你又唔可以要求讀過乜嘢，但你應該用你已知嘅，譬如我哋講到由1938年開始。到1945年就全呢個八年抗戰，我哋中國死咗幾多千萬人，係咪啊？咁係影響全國，咁我哋可以根據呢啲嚟解釋，啱唔啱啊？咁我哋呢個題目一個是非題，我哋係咪一定？我哋係咪到咗我哋是非題唔准出嘅程度嘅一個程度 咧？唔係嗰時 嗱，因為而家個問題啦，你嗱呢個係嗱，你話 考試嘅目的係咩先？ 唔係而家 問你考學生嗰個能力 嗱，係啦， 唔係去考一啲超乎佢能力嘅嘢啊！ 而家個好簡單問題，你根據你嘅知識，你去判斷啱唔啱？佢唔係話俾你聽依個啱，你要解釋點解？ 唔係嗱，最大問題咧，嗱，佢第一個題目上面可能已經有引導咗你去咗利多於弊， 冇錯啦。 第二就佢俾嗰兩段嘅參考資料你咧，都係利， 冇錯， 冇弊， 有偏頗啊嘛。 咁好啦，咁作為一個為18歲嘅中六生，佢你話佢能夠明辨是非，一定明嘅，明喺歷史上面啦，唔係講現實社會，喺個歷史上面可以明辨是非咧，未必太準確。 好啦，嗱，咁你睇到嗱， 因為我要明白一樣嘢，歷史嘅世界咧，其實錯綜複雜。我哋教歷史嘅方向係乜嘢咧？就是我哋要堅守幾個係相對嚟講係穩陣嘅觀點，而去話俾佢聽呢幾個觀點嘅重要性，同埋希望佢透過思考 一個 嗱明瞭呢個觀點。 喺你課堂上面去教噶嘛？你課堂上面去應該教導嘅呢一樣嘢啊嘛。而家出去考試，你見到啲題目，哦，你應該啊否，你咪答否咯。我唔覺得係。啱啊！我哋是非題就係咁樣的作用啊嘛，你唔係話我出嘅題目就係咁樣嘅啫，啊一加就係等於二啊，啱唔啱啊？係咪？ 咩歷史？即係歷史題目咧，去到呢啲位咧，其實係唔能夠用呢啲嘅方向嘅，因為老實講啊，一個十零歲嘅學生，其實咧，如果你講歷史教育，我上次都話講到啊。其實是國民教育的一個部分嚟嘅，一個硬部分添，仲係問題就係我哋要將一啲係好大家接受嘅嘢，呢個社會先延續噶嘛。如果你下下呢啲挑戰嘅話咧，咁你就冇延續唔到噶啦。 大家將依個我哋答題嘅方式咧，係用套用咗我哋學習我讀書年代幾十年前嗰種方法。 唔係，依個係一定要嘅。而我話俾你聽，通識我參與其中嘅。我話俾你聽， 所以 通識係走火入魔。 唔係嗱，所以 點解？點解嗱？我都同你講啊，人嘅歷學習過程咧，必定喺一個年青嘅時候咧，係會信一套嘢先嘅。 係嗱， 然之後嗱，我去到大個，我可能會完全唔信。我可能會完全反對㗎，但係你必定要有一個基礎，然之後呢個基礎 令信去到唔信， 冇錯啦。你而家你一開始就我話俾你聽基礎，於是咧你見到啲人咧好中意問一個問題㗎，點解唔得？嗱呢個其實是一個好簡單、好絕越嘅邏輯嚟嘅，即係話唔係我就唔係你，非黑即白。嗱，中間冇個位置啊嘛。 而家就講到係近依二十幾年、30年咧， 的教育的制度問題，我哋由一班外韓人去領導內韓人。 唔 係，你問阿錢， 藍天白雲係內韓人領導內韓人。 而家嘅問題在於我哋教學會話啊，我啟發去。佢有一種好開放，唔同我哋以前，我哋歷史寫喺度，我就咁樣教法。而家就係、是，你去諗下係唔係啊？嗱，呢一種我哋喺考試裏面，因為個考試模式就係咁樣。佢嘅教學，佢嘅嗱喺教育局，佢就要求都係嗱，你發覺我哋嘅國文、我哋嘅中文、我哋嘅歷史、中史，其實都係朝住個模式去進去改轉變嘅。我哋嘅國文，你會見到啦，佢會叫你比較兩篇文章嘅，你由中一開始， 呢啲就錯啦， 係啦，嗱，冇錯，係錯嘅。但係 我哋嘅語文科啊，本來咧係讀泛文開始嘅、嗯，好啦，跟住咧。就學習啲咩咧？主詞啊、主語、謂語啊呢啲、嗯，其實呢係錯嘅。 係 點解錯呢？英文嘅文法係好正規， 嗯、 但係中文嘅語法唔係用嚟做作句嘅、嗯。中文嘅語法係嚟檢定呢個句子是否合格。 嗯、有咩？有被動詞，有成中文呢啲 冇嘅。其實我哋學嘅時候咧，我哋唔可以話主語、賓語、謂語呢錯嘅。所以咧，啲學到就點樣樣咧？啲人亂嚟啦。 係啦。 好啦，個問題就在乎於。去到而家啦，嗱又翻翻去啲泛文咯喎。點解啊？因為喂，中學考試 DSE 中文科成為死得盡最多嘅一個學科，最難嘅學科。哇！呢個好醜噶。 嗱，因為 係咪啊？你話係咪啊？ 因為 等唔到啦，於是咪去翻 嗱，因為咧， 我識嘅。 而家依啲中文科， 你明唔明啊？ 嗰個問題，而家啲文科考試。我哋去考，我哋都死噶。我哋唔識考嘅， 唔係我哋唔識考，而係話佢哋呢班人咧係走火入魔。 係嗱，冇錯啦。我而家問題， 但係一害到嗱，我哋又害唔到我哋嘅。我哋唔識考唔緊要，但係識考嗰啲人咧死火啦，就會養成咗一種咧乜嘢都問，乜嘢都會挑戰嘅一個心態。 嗯、 其實有啲嘢咧個基礎。你一定要有個基礎喺度，你先傳承到個價值觀念。 嗱，阿請嗱，你係講得教方面，而家講緊就係話，我就係話出問題，問題 冇得拗啦。 嗱，唔係問題， 考試同埋 阿請嗱， 教學係相互相互。 而家問題就係出現呢度，你教育局定出嘅 syllabus， 你就要咁樣教。所以問去考試，校內考試而家唔好公開試啊！你校內考試，你都要自係要咁樣去考嘅時候，你公開試就定係跟住你 講辯論嚇。前拎你同唔同意教育局取消呢條？ 嗱，我覺得咧，呢條題目根本係出錯嘅。 啊，我當你出錯。 係啦。 而家已經考完啦。 係啦。 咁你同唔同意取消佢？ 嗱、啊，個手法做得唔好。 係啦。 即係個手法唔應該咁做。 無論嗰條題目幾撲街都好。既然考咗，你就要當佢一條數，你要當佢一條分，八分就 啱啦， 係嘛？ 即係到個答題都唔公平啊嘛！ 點解教育局要取消呢條題目咧？即係當呢條冇零分，你又其他啲再補翻啲分落去咧？頭先我即係我題目上面都講啦，係一套戲嚟嘅。套戲係乜嘢咧？第一，其實林鄭講得好清楚啦，大家其實可以扮懵，可以扮唔知，可以扮無知。他要檢討通識教育，他要檢討整個教學的方法，是不是？因為我聽到一個消息，未來啊，這個未來不會很久而已，香港的教科書將會採用廣州的教科書。 你講了一些時間，我都有聽過。 那呢，其實我們 中呢，大陸派唔知道，我唔記得三千人五千個教師落嚟咧。 廣東省教育局 現有嗰啲老師去教佢哋嘅科目。 啊，廣東省 嗱，咁咧其實咧，嗱 呢個 就比較困難啲啦。咁我唔係好信嘅。嗱，咁嗱，其實 唔係你睇佢逐步做緊嘅，因為你就透過呢一類咁樣嘅方法去令到喂，屌你香港呢班友原來都係咁，即係都係咁教我啲學生嘅，我不如用大陸嘅教。 咁其實呢一個咧，嗱我哋。記唔記得我哋再上一個禮拜，我哋講到呢個何漢權嘅時候，咁佢嗰個教育評議會，我哋講過佢嗰、那個喺1996年比較， 即係出聲啦，係嘛？ 係啦，咁佢裡面講過乜嘢啊？我哋呢啲點樣啊？係為政治服務嘅，我哋歷史科啊，我哋啲國民教育啊，呢啲係要為政治服務嘅，係為我哋將來2047一國一制。嚟做一個先行嘅， 其實使乜佢講啊？中共係所有嘅嘢都為政治服務嘅。 嗯，呢個必定係啦。 而家1999年， 文藝教育、政治乜春嘢， 都是為中共的政治服務。 當然了，但是 最可悲的一件事就是香港人自己本身是打開了一條路給他，這個就是最可悲的。 点到啦，我哋今个礼拜时间就够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再讨论呢个话题嘅话咧，就不妨就喺我哋 Facebook 留言或者 PM 谢工啦。咁我哋 嗱，咁即系今日廿，咁啊， 十八 噶啦， 咁啊都要提噶啦，大家即系记得捐呢个月费， 货金 啊，咁 货金。 有 Patreon 啊，咁啊，因為黃標嘅打壓，咁啊，令到即係我哋賣 radio 嘅經營咧，就有啲困難啊。咁希望大家咧就透過 Patreon 裏邊咧就做會員啦。 係啊，咁同埋我發覺咧，我哋另外一個賣 radio 另外一個節目嘅主持咧，就好多人睇喎。咁啊，即 係你自己檢討啦。 喂，唔係啊，嗱，我係啊，大家嗱。即係發覺原來佢有我哋，係啊，我哋 噶啦，又靚仔又唔加 人，係啦， 中英俄，仲有噶，仲有佢識幾喐六種語言。 係啊，嗱，咁樣我哋幾位主持咧諗住咧就去即係韓國院嗰頭， 冇用噶啦，我哋 台灣 都唔夠， 我諗住台灣啊執一執個 look 咁樣係咪啊？執執個樣， 執好曬，而家執曬， 大家貨金， 我咁樣執就不如執鳩咗我哋嘅節目。好啦，阿哥，拜拜， 拜拜。